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开始到3月8号是今年上半年提交小客车指标配置申请的时段，同时一人多车转移登记也可以在这个申报期内填报申请。根据指标配额，2022年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为10万个，其中新能源指标额度由6万个调增为7万个，分配比例上更加照顾无车家庭。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6年多以来，本市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逐步下降。本市近日发布第4次成人烟草调查数据，数据显示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已经降至 19.9%， 提前完成了健康北京行动提出的到2022年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低于 20% 的目标。海淀区教委公布，未来4年，海淀区将新增 4.5 万个基础教育学位，中小学生在优质校就读比例不低于 90%。 在学前教育阶段，海淀区将完成18个幼儿园建设项目，其中北部地区将新建16所幼儿园，4年内实现适龄儿童入园率保持在 90% 以上。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主要的百座城市新建住宅价格累计上涨 2.44%， 涨幅较上年收窄 1.02 个百分点，累计涨幅处近6年来的低点。2021年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累计下跌的城市有15个，较2020年增加2个。退役军人事务部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退役军人逐月领取退役金安置办法》，办法的颁布实行标志着逐月领取退役金这一新的退役军人安置制度正式建立运行，对妥善安置合理使用退役军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网信办等4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自今年3月1号起实施。规定明确，不得利用算法实施影响网络舆论、规避监督管理以及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卫视养生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聆听养生之道，传播健康之声，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以下节目为养生堂较早前录制。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养生堂，我是刘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大屏幕上的两组数据哈。先来看左边的这一组，空腹血糖14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7到8，这说明什么？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这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的数值，血糖控制的挺不好的，不仅糖化高，而且空腹血糖非常高，14。那我们再来看右边的这个哈，空腹血糖5.1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5.8，这说明什么？看上去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血糖，应该是个健康人，没有糖尿病哈。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两组数据是同一个人身上的两组数据。问题就出现了，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想，怎么能从左边的这组数据到右边的这组数据呢？ 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好不好，帮我找找答案。 左边的就是高了。 高了、怎么样能够让它趋于正常呢？ 饮食控制点，吃药、 吃药哈、用药管住嘴，迈开腿。当然这是我们养生堂的现场跟大家反复强调的帮助我们控制血糖的金标准，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来看我身边有一个人形体板，这代表的是一个真实的患者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高血糖消失的真相有三个问号啊，我一一来给大家解释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先来看第一个，完全不用吃药。阿姨您相信吗？一个人完全不用吃药血糖可以变化得如此明显？ 那对自己要特别严格， 得特别严格。 对， 我们再来打开第二个问号，它代表着什么呢？持续6年6个月，这代表的什么哈？就是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不仅短期内可以不用药，而且持续6年6个月不用药，血糖一直维持的像大屏幕右手边那样稳定。我们再来看第三点，他的年龄是67岁，他怎么做到的呢？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掌声欢迎倪叔叔。倪叔叔您好。 您好。 掌声欢迎倪叔叔。倪叔叔，叔叔告诉大家您的年龄。 67，属马的。 67岁，属马的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全国的观众分享的就是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这位倪叔叔身上的故事。那到底真相是什么呢？ 我是2006年，确诊的 高血糖 糖尿病。然后我这个血脂一直也高。然后高血压19年。吃了19年的降压药。高血压药开始吃一种，后来吃2种，最后吃的是那个缬沙坦安露替平片，那玩意儿还挺贵的，然后高尿酸跟这高血脂啊结亲了，就是这俩一样， 同时出现。 最要命的就是 脂肪性肝炎 ，脂肪肝发展成脂肪性肝炎了，就是肝功能异常了。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叔叔不仅3高4高，所有的代谢异常在叔叔身上都发生了。最早可以追溯到20年前有脂肪性肝炎，所以肝脏的问题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说高血糖15年比那位阿姨还要更久啊，绝对是一位老糖友了。那很多人都说了，我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我通过用药来把它控制好就好了嘛。怎么对您来说，您的高血糖会消失了呢？有什么契机的改变啊？ 我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时候，我旁边是一个糖尿病肾衰竭的病人，尿毒症的， 是 大象腿，然后眼也看不见了，一个礼拜洗3次肾，给我震撼教育。就糖尿病最后结果啊，各种并发症最后看看什么样。我当时想，绝不能让自己走到那 个，是， 这就是震撼教育。一共住院19天，时间挺长的，我出院以后回到家呀，我就想我一定得改变我的饮食方式。 改变饮食方式，改变成什 么样？因为你生活方式啊，最主要的就是饮食。 听说您有一个特别新潮的饮食方法。 对， 叫什么？ 限食饮食法。 限食饮食法。 我们平时管它叫轻断食。 轻断食、 就叫限食饮食法。 今天倪叔叔讲到的限食饮食法，也是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要给大家推荐的，在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日常饮食当中可以借鉴的一个好方法。我们还有新的指南论证，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哈。所以倪叔叔，当您在6年6个月之前的时候开始尝试您说到的这一切改变，您出现了什么样欣喜的效果？ 3个月复查的时候，我的糖化血红蛋白就从9.1降到正常了。 从9.1降下来的，6以下。那让您很有信心吧？ 对，现在我高血压好了，已经好了6年了， 完全不用吃药了。血脂呢？ 血脂也好了 、都好了， 都好了。 导演告诉我，之前您也尝试过增大运动量，但是不调整饮食方法。 对，刚得糖尿病的时候啊，3年啊，我就靠游泳，靠游泳我就能把它控制住。后来啊，我游泳的时候在游泳池发生低血糖了。一发生地上，我就抱住那漂浮栏，我就抱住那儿了。救护的发现了。一次啊，2次，我又发生地上，又抱着那漂浮栏了。 然后救护的说，大哥你别来了， 哦， 你来我们得盯着你啊， 哦， 后来游泳池不让我进， 所以游泳的方法不适合了，啊，因为确实也危险， 而且确实危险了。 嗯，于是您就决定改变降血糖的方式。 对，你饮食啊， 嗯， 吃对了， 嗯， 你运动锦上添花， 嗯， 要吃不对啊，你怎么运动起不到你想达到的这个效果。 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在现场帮助大家揭晓的就是我们刚才叔叔讲到的这个所谓限时饮食法到底对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有用吗？对什么类型的糖尿病患者有用？其实说到糖尿病，大家都知道我们讲到的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必须常年的坚持服药。可是刚才您叔叔给我们讲的故事让我们大吃一惊，他说到的限时饮食法到底是什么？他真的做到了六年六个月停药，但是血糖控制的那么平稳，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推荐给大家吗？带着疑问，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内分泌科的主任郭立新，欢迎郭主任。大家太好奇了，糖尿病真的能逆转吗？ 有一部分二型糖尿病病人， 嗯， 通过严格的生活方式干预，通过合理的治疗，通过优化体重， 嗯， 是可以使得糖尿病缓解， 嗯， 也就是您说的逆转，或者我们称之为部分逆转。 明白。而您强调的是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今天听了养生堂的节目之后，嗯，大家都不吃药了，那我们可能内分泌科的大夫又要开始着急和忙碌了。而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结束之后，我相信有很多的叔叔阿姨能从中学到一些好的方法，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糖尿病，更好的治疗糖尿病，嗯，甚至像叔叔那样不用药物的处方，用生活建议的处方，嗯，来得到我们所谓逆转的效果。 对，倪大哥呢， 嗯，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但是我刚才在听你们两个谈，他有一点没跟你谈。 哦，还有什么？ 就是他的体重的明显改善。 哦，叔叔看着很瘦哎。 哎，他原来在我们那儿住院的时间，体重是85公斤。 170，现在估计130。 65公斤最近是 65公斤，减了20公斤啊！所以说明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他说到的限时饮食法，非常的有效果。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吧。因为郭主任今天做客养生堂，除了给大家介绍倪叔叔的病例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且郑重的任务，就是要给大家发布最新的糖尿病的治疗指南。我们来看大屏幕，这是在今年的8月刚刚国际上发布的指南。 对，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杂志， 嗯， 这个杂志上呢，它就发表了糖尿病的专家共识报告，所以它就是关于糖尿病的缓解呢，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嗯，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们过去一旦谈到糖尿病，明确的强调是个终身性的疾病，需要终身服药。 是， 而我们倪大哥，他的例子明确告诉我们，确实有一部分糖尿病病人，我们通过严格的生活方式干预，通过我们的治疗，或者是通过某种改善，是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吃药，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在正常范围。像他这种情况，就是这一个专家共识里面所提到的缓解，也就是我们民间所谓的逆转。 嗯，那在您这个专业的角度分析，这一篇在世界范围内发表的英文的学术报告，它能够在我们世界范围内对于糖尿病的了解和治疗方面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起到一个很大的推进作用。 推进。 而我们中国的专家也迅速响应， 嗯， 我们中国的部分专家呢就开始制定了关于中国人二型糖尿病缓解的定义和标准，设定了中国的专家共识。 嗯，我们接下来就请郭主任帮助大家郑重的解释和解读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缓解治疗方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郭主任帮助大家推动我们的逆转装置。 我们来看大屏幕，到底如何来逆转呢？什么样的人适合逆转呢？我们回到刚才给大家讲述的倪叔叔的故事哈。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短期内的暂时的数值，具体在倪叔叔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016年8月26号， 对， 就他说的，他已经转变了半年了，他的糖化血红蛋白已经开始小于6.5了。 是。 随后的2018年，依然是小于6.5%，而在2019年12月呢，糖化是5.8%。2020年、2021年，糖化稳定在5.8%。 嗯。 而我们看到的总胆固醇水平在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在降低。略为遗憾的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没有明显升高，因为我们知道低密度脂蛋白是导致动脉硬化的最重要的因素， 对， 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一个保护性的因素，这个没有升高。但是我们看到的空腹血糖从一开始的最早的10点多， 嗯， 然后呢变到7点多、6点多、5点多，现在空腹血糖稳定在5点多， 嗯， 而它的这个 C 肽水平，空腹 C 肽水平基本上没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嗯， 这就是说我们看到任何一个糖尿病病人这样的一个化验单， 嗯， 我们作为一个大夫心里面应该说是非常喜悦的。 看看郭主任的笑容就知道他看到这组数字有多满意了。郭主任，在您遇到的患者当中，倪叔叔是少数吧，个例，很少有人能控制得这么好的。 像倪大哥这样的患者呢并不在少数，他有特定状态的一部分患者通过体重的优化，通过合理的治疗或者强化治疗， 嗯， 是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停掉药物。 可是您一直在反复强调有时间限制，是一定时期内。 实际上我们讲呢，虽然说像倪大哥这种情况已经看到各种指标都非常好了，但是他毕竟是有一定的病理状态的存在， 是 他还是严格生活状态下才出现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并不认为他是痊愈了，我们认为他依然要进行良好的生活方式干预，所以我们有一个定义， 嗯， 那么所谓糖尿病的缓解或者我们民间所谓的逆转呢， 嗯， 它是有保质期的，停药超过一年，糖化小于6.5%，空腹血糖小于7.0毫摩尔每升，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部分逆转的定义。 嗯， 但是这一点呢，不同的专家认为不太一样。 嗯， 有的专家认为，只要停药超过3个月，糖化依然小于6.5%，就有可能叫部分逆转。另外一个所谓的完全逆转，实际上也是完全缓解，但这个完全啊，我们也是希望加个引号。停药超过一年了，你的糖化血红蛋白小于5.7%， 嗯， 空腹血糖小于5.6毫摩尔每升，这个指标是什么意思呢？刘静老师经常做我们健康节目，他尤其关注糖尿病这方面的节目，这几乎是一个正常人的状态。 是， 我们正常人的糖化就是小于5.7，我们正常人的标准，部分国家的标准是空腹血糖小于5.6。那么我们亚洲太平洋地区实际上是小于6.1的，这都完全正常人的一个标准。 对， 你像你停药以后已经超过一年还是这样的糖化和空腹血糖， OK， 我们说加括号的完全缓解。 嗯，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长期，这个长期的话呢就是处于一个达到完全缓解状态，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状态，就是糖化小于5.7，空腹血糖小于5.6，持续超过5年。 嗯， 那么这种状态它的巨大的意义何在呢？就是你是一个完全血糖达标的状态。 嗯， 你血糖达标早一天，持续的长一天，你并发症就有可能晚来一天。 嗯， 而糖尿病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并发症的问题，要是不出现并发症，糖尿病的治疗费用实际上是不高的。 我讲过吧，我们家就是糖尿病患者，我们家是外婆有糖尿病，外公也有，所以是高危人群。一提到能够逆转，连我这个高危人群都觉得特别的关注。我们好好的来听一听啊，到底刚才郭主任反复强调的有一些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是哪一些可以逆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逆转，现实饮食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说说哪些人可以逆转吧。来看脚下哈，我们分成了3个不同的患者类型，比如说有餐前血糖不高但是餐后血糖高的，餐前一切正常，餐后哎波动很明显，餐前血糖又高，餐后血糖升高的不明显的，还有第3种就是餐前血糖高餐后血糖也高的。 我们提前已经邀请了三位有针对性的阿姨，是属于这三种不同情况的，对不对？来，请三位阿姨来到舞台上，然后站在我们自己相对应的框框范围内。先请三位阿姨每一个人介绍一下自己的血糖情况。 啊，我餐前呢都能保持到5.1到5.9。 哦，那很正常啊。 很少能到6.1的时候，有偶尔有，但是餐后吧，不好意思，我只要是嘴馋了，或者是想吃点好吃的，肯定就能上到13，最高能上到17.6。 您说的想吃点好吃的，主要指什么？ 甜的蛋糕肉， 诱惑太大了哈。蛋糕肉水果、 水果到天天吃升的不是特别高、 主要就是 肉和甜点。 总觉得长了另外一个胃专门为甜点服务的。好，这是你阿姨贵姓啊？ 免贵姓王， 王阿姨哈，这是王阿姨的情况。我们问问这位阿姨啊。 你好， 阿姨您好，您贵姓啊？ 你好，我免贵姓周。 您说说您的餐前餐后还有自己的高血糖？ 我这高血糖已经5-6年了，16年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 阿姨多大年纪啊？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68了。 68岁，也是60多哈。 对，我总是餐前血糖高， 餐前 一般的情况都是8-9。每次早晨起来不舒服，我就要测量一下，一测量就显示出来8.几到9.2。 哎呦，挺高的。 最高的时候达到14.几。 但 是我餐后之后，吃过饭2个小时以后测量，就11.几，没超过12。 这比餐前还能低点。 对，我不像刚才这位姐妹说的又吃，然后我 您肯定不敢吃蛋糕吧？ 对， 就是很奇怪，明明我餐后不算特别高，怎么餐前那么高呢？ 对呀，是不是晚上我吃的多呢？还是晚上吃的饮食不当呢？ 录完这期节目，保准您找到答案。来问问这位阿姨，阿姨贵姓啊？ 姓贾。 贾阿姨哈，贾阿姨说说您的情况。 我呀，就是这个7年前得了一次脑梗，就得我糖尿病了。以前不知道有自己有糖尿病，完了每年都检查，完了，都比较正常，6.1，我家可以。后来就突然得病以后，我就吃了。 阿姨多大年纪？ 今年67了。 67，哎，年纪都相仿的哈。那阿姨，您如果得过脑梗，是不是血脂也高？ 血脂也高， 血压也高， 全高了。 尿酸 不高， 尿酸不高。阿姨是三高患者哈。那说您餐前高，餐后也高，是怎么回事呢？ 有时候愁冷了，偷吃点冰激凌， 还偷冰激凌吃。 爱吃肉。 这是。您让我想到了我外公。我外公当年也是最开心的，就是你去他枕头下面翻，总有糖。 分享养生话题，传播健康理念，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携手北京卫视倾情奉献。从2022年1月1号开始，北京文艺广播将播出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 然而这一切已不再